焦土地应该具备以下这么几个特点，包括它的广谱杀菌的能力，作用的迅速，而且要求呢是无毒、没有残留、没有腐蚀，特别是对人和动物啊没有伤害，同时呢对环境的污染程度也应该是比较低的这样一个特点。 嗯，我们在超市也看到很多消毒剂啊，就觉得种类繁多，那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都有哪些种类呢？ 对，目前现在常用的医疗和家庭用的消毒剂，应该说种类确实是非常多的，五花八门。但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经常用到的，看到的呢，主要有这么三个成分，三类。一个呢就是含氯制剂的，含氯成分的这类的含氯消毒剂。第二类呢就是含有酚类物质的这成分的消毒剂。第三呢就是含有一些基氨盐类成分的消毒剂，应该主要说是包括这三大类。 您说的非常专业了。那比如说老百姓常见的像八四消毒液啊，这到底算是哪种呢？ 可以这样讲，八四消毒液呢，它是含氯制剂成分的这类消毒液的一个代表性产品了。应该说它的主要成分呢是次氯酸钠和这个表面活性剂啊共同组成的。应该说这类产品呢应该是属于这个高效广谱的消毒剂。应该说经过科学的试验，杀菌试验，它能够使用这个大多数的病原菌啊来变性，从而达到这个消毒作用。因此呢我们经常可以在医院啊、宾馆啊、包括餐饮业和食品加工行业以及家庭啊来应用它进行消毒。但这个虽然是它是可以起到消毒作用，值得注意的呢说这类消毒剂还是属于低毒类的物质，是吧？还是有一定的刺激性和腐蚀性，因此呢必须稀释以后啊才能够使用。因为这个八四含有氯的消毒剂的这个腐蚀性啊和漂白性比较强，特别是对金属有些器械，是吧，有腐蚀作用，同时对一些棉织物啊还有一些漂白的作用。因此呢最好不要使用它了，对衣物啊来进行消毒。 那么在生活当中消毒剂的使用啊有一些还是有误区的，您能不能也给我们总结一下都有哪些误区，也是提醒一下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好的，我想讲呢第一个误区啊，就是我们总认为啊在洗衣服和这个洗棉织品过程当中啊加入一些消毒液来进行杀菌。实质上呢我们正常的日用品的消毒啊也不需要通过消毒剂也是能够做到的。比如说最常见的太阳的紫外线照射应该说是一个最好的消毒的方法。另外餐具和用具啊也可以采用一些煮服啊废水来进行消毒，这是其中之一。那么误区第二啊，就是有些朋友呢在室内喷洒这个消毒剂，给家里边这个空气啊进行所谓的这个空气消毒啊，让居室里的空气保持新鲜最好的办法不是消毒，而是开窗通风。因为家庭里的小环境当中的病原微生物数量是有限的，也没必要啊使用这个消毒剂。同时呢因为有些消毒剂刚才咱们谈到的含有这个一些刺激性作用，是吧，很容易刺激鼻子呀、眼睛啊、呼吸道，也可以导致一些过敏性鼻炎或者支气管炎的这个发生。那么第三呢就是还有一些朋友们用这个空气清新剂来给室内进行空气消毒。因为我们知道呢空气清新剂主要还是由于有这个乙醇啊、香精啊包括一些去离子水来组成的这成分，因为它不含有这个消毒成分啊，所以因此呢也不具备消毒作用。最好的办法还是通风换气，是这样。 好的。 最后一个误区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有些朋友把这个消毒液稀释以后啊，进行伤口的消毒。因为我们市场上经常看到消毒液在产品分类上有消字号和药字号，如果处理伤口或给皮肤消毒，应该使用药字号的产品，而消字号的产品只是用于环境和物品的预防性消毒，因此它没有治疗作用。 好的，明白了。谢谢您赵所长，谢谢您，下周的时候再跟您连线。 好 再见 再见再见。 资讯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医师王世东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首先欢迎一下王大夫，您好。 您好，大家好。 这个痛风哈，其实过去老说痛风是富贵病哈，就是生活水平提高之后这个病才常见。你看过去那些欧洲的那些都是什么的当官的或者是国王啊贵族啊有钱人啊才得这个病哈。 对。 但是好像这段时间我们经常会把这个痛风当成季节病，不知道您有没有这种认同感，就是到了夏季哈高发。啊，喝酒的人多了， 确实有这种情况， 是吧？ 嗯， 那您正好今天请您来，您也是跟我们来说说这个病吧。痛风啊，很多人最大的这个感受呢，就是关节，尤其是脚的拇指关节，疼痛难忍哈。 嗯， 然后呢，我们也经常会听很多大夫说很多词儿，比如说嘌呤，然后尿酸、痛风，这些词儿凑在一块儿呢，又不太弄不太明白。您给我们讲讲这些词儿都是什么意思？他们跟痛风跟真疼有着什么样的关系？ 哦，那这样，那么痛风它发作呢，是因为尿酸盐的这个结晶啊，它侵犯在关节的周围。 嗯， 那么由于这些结晶呢，尿酸盐在溶解的过程中啊，它会引导呢白细胞啊去化到这个关节系的这个周围。这时候呢，白细胞呢释放一些炎症因子，引起呢局部呢出现这种红肿啊、疼痛，它的疼痛程度啊非常非常剧烈。 嗯， 这个在内科的这个疼痛里边，痛风啊是最厉害的， 最疼的。 哎，对，它比一般的恶性肿瘤引起的疼痛还要更剧烈一些。 相信有过这个病史的朋友对此事感触颇深啊。那个我曾经有朋友说哎呀脚疼的厉害，我把他腿啊放在那个茶几上啊，我翘会儿，结果就从茶几上往下拿了20分钟，就是搬着自己的脚往下拿20分钟，甚至于说啊别有风吹过我的脚都疼痛难忍。 嗯 啊，有这样的这种说法， 有这种情况。而且呢，我们应该是一个月前我们那儿收治了一个老年的患者。 嗯， 那么他双侧的膝关节呢都出现了这种痛风的发作。那这个患者呢，我们给他呢，就是因为他那个在床上，我们要稍微给他移动一下位置。 嗯， 哦，他剧烈的疼痛，他说你不能动我，不能动我。是这样的， 非常疼， 非常疼。 那就是您刚才跟我们说了这个，那就是跟尿酸有很大关系哈。 对对对 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也经常会听一个名儿，高尿酸血症和痛风，这两个是一回事吗？ 这两个病啊，应该说呢，痛风这个病是包含在高尿酸血症里边的 啊。 那么只有血尿酸升高超过了一定的这种水平，那么在关节周围呢出现了尿酸盐的这种侵袭和沉积的时候啊，才会形成这个痛风的。所以呢说，如果一个人一辈子尿酸不高的话，理论上讲他就不会出现这种痛风了。 理论上只要体检当中一验血，其中有一个血尿酸那值， 对对， 只要不高，就很安全了。 应该是这样， 应该是， 而且是长期不高才可以。 长期不高啊，那这个我们还听到过嘌呤这个词儿哈、很多人把它读成嘌呤啊，这其实正音是嘌呤啊。 哦，那我们都读的不对了。 嘌呤啊，这个又是什么东西呢？ 那么这个嘌呤啊，它是核酸代谢的一个产物。那么凡是我们吃进去的这些食物里边含有细胞核的，您比如说像肉类啊，像我们吃的这个蘑菇啊，它里边呢都含有细胞核。像我们身体里边的肌肉啊，在代谢的时候，肌细胞里边所含的细胞核，那么细胞核里边的核酸啊，在身体里边进行分解代谢的时候，它会形成一个代谢产物，就是这个嘌呤。 这个嘌呤和血尿酸和痛风那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那么嘌呤它进一步代谢呢，它在嘌呤氧化酶的这个作用下呀，最后的代谢产物啊是尿酸。所以呢，如果一个人身体里边尿酸的这个合成出现了问题，那么就会出现呢嘌呤呢在身体里边积聚的这个情况。 这是这样的一种关系，相信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大致，我们不用像医生似的哈，掌握那么专业，大致能明白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因果关系就可以了， 对 吧？ 应该说嘌呤呢应该是尿酸的前身。 尿酸的前身哈。说到痛风这个病呢，可能还有很多朋友也会发现这个病挺有意思哈。刚才说了，生活水平提高之后，好像发生率，这发病率就高了。是吧？ 是这样 啊。然后夏天的时候犯病的人明显比冬天，那可能是因为跟喝酒有密切关系哈。 夏天好吃的东西可能更多一些。 这就是刚才说到那个嘌呤的问题哈，就是 我们说糖尿病是什么？管住嘴，迈开腿啊。 嗯， 这个得了痛风就比糖尿病还狠，更应该管住嘴，是吗？ 嗯，对对对，而且呢，因为它疼痛吧，这腿是迈不开了，只能是先把嘴管住 啊。 对， 所以待会儿我们再和王大夫一块来聊为什么要管住嘴哈。就是首先您也知道，这个病现在目前来看，好像好发人群啊，据说男性比女性多， 嗯， 然后中年人更多一些，真是这样吗？ 是这样的，确实是。那么从这个高尿酸血症发生的这个情况呢，也是男性呢多于女性。 嗯。 那么由于呢女性的雌性激素呢对这个尿酸代谢有很好的这种调节作用，所以呢女性朋友呢不太容易出现呢高尿酸。 嗯。 但是我们现在发现呢，现在的女性高尿酸的情况也比以前多了。 也多了。 是。 原来好像很多女性说我们女人不得痛风。就是恨不得都跟这个没关系，绝缘了。 它有两重保护，一个呢是女性呢由于雌激素的作用啊，不太容易尿酸高。 嗯。 再有一个呢，就是在女性激素里边呢有抑制炎症反应的这个作用。 哦。 所以呢，就算它尿酸高呢，它也不容易出现痛风关节炎。 哦，那现在哈看来高尿酸血症也慢慢多了一点点。 啊，所以呢估计啊，也可能未来的3到5年，女性痛风关节炎的发生率可能也会有增高。 也会有增高。 嗯， 这是生活水平提高之后的表现吗？ 是生活水平变化太快的 表现。太快了是吧？ 对，太快了是吧。 嗯，那刚才您还提到了说这个就是中年可能也是发病率高一些哈。 嗯， 这个我们也经常会听说怎么小孩青春期他可能也有痛风发作，也会疼的。 有啊，现在的孩子他这个尤其是家长啊都会比较担心孩子发育不好啊，会给他很多的这种肉类啊去进食。有些孩子呢也喜欢吃肉，所以呢会造成呢他摄入的这些肉食呢超过了他生理上的需要量。 嗯， 这时候呢他也会出现的高尿酸。 嗯， 那么高尿酸时间比较久了以后也会出现痛风关节炎。 嗯，那这个病可能很多人就会说想问问王大夫，他是天生的吗？或者说爸爸妈妈，比如其实爸爸有痛风，孩子会遗传吗？就是各种各样的问题想问问您。 高尿酸的这个应该说啊，还是有一些人呢是遗传引起来的。 嗯。就是 这些人呢从他青春期之前就出现了高尿酸。 嗯， 那么在青春期的时候由于代谢速度快呢，尿酸会更高，那多数的患者在那时候呢就已经出现痛风关节炎了。 嗯， 而我们真正在临床上看到的大多数人呢还是40岁以后出现的高尿酸和这个痛风发作。 嗯， 所以呢我们认为呢多数人呢并不是因为遗传的原因。 嗯， 还是跟自己生活习惯有关系。 生活习惯有很大关系。 是， 生活习惯主要是跟饮食有密切关系。 对，非常密切， 非常密切。 嗯， 我曾经听一位特别惨的痛风的朋友跟我聊天，哎呀以后的生活日子惨了，你们好赖生活水平不好，吃个白菜豆腐，你看我这个只能吃白菜，连豆腐都不能吃了。那什么样的东西他不能吃？患病的这个痛风朋友在选择上面，据说肉也不能吃，酒也不能喝，然后豆制品都不行。 嗯，那这样的就是食物到底能吃哪些呢？与食物中所含的嘌呤的这个多少呢有关系。 嗯， 那么一般情况下呢，内脏，像鱼子，像这个牛肉，像这些这个像虾蟹啊，这些海产品里边啊嘌呤的这个量都比较高。再有呢就是发酵得到的这些食物呢容易呢这个嘌呤高，比如说我们经常提到的啤酒啊，因为它发酵得到的，所以呢它嘌呤呢就高一些。 所以您发现吃海鲜喝啤酒的人 是这样， 是吧？这个痛风的发病率特别高。 对，在我们国家呢，有一个地方呢，就是以吃海鲜喝啤酒呢最为出名。 大连那一片吧？ 是青岛。 青岛啊。 啊，所以我们国家也是在痛风研究里边，这个很多的这种研究方案和研究指南呢，都是由这个青岛医学院他们 帮忙给出的。 对对对。 所以你看海边，包括现在很多人也喜欢去海边旅游，离咱北京近的像北戴河， 嗯， 你去一趟，吃点皮皮虾，吃点螃蟹，然后各种各样的喝点啤酒。 嗯， 我估计痛风的人那可能很多人，哎呀不行，馋呐。 嗯， 这个大夫偶尔一次成不成？或者说我管住了之后我就不疼了，之后我是不是就可以吃点？ 比较保险的办法是你在吃之前呢查一下血尿酸啊，如果血尿酸水平不是太高的话，理论上讲少吃一点可以，但是呢我们建议朋友们吃完了以后呢一定要多喝水多排尿，把它吃进去的这些这个引起尿酸增高的这些把它排出去就可以。 喝水也能够治痛风是吗？ 那对呀，因为尿酸嘛它要通过尿排泄，那么我们多喝水呢就会使尿液呢被稀释，那被稀释的尿液能带出呢更多的这个尿酸。 那看来是就是说如果不借助大夫的药的情况下就是白开水 我们自己也可以调节， 自己能调节哈，靠多喝水就行是吧， 但是不要太严重，因为如果的尿酸水平呢超过了500，那么这么高的这个水平再通过喝水就很难达到， 很难的。我记得好像那个数值不记得太清楚了，410多哈，男性是吧？ 一般的男性的正常值范围有，在我们医院呢算是416。 416哈，我记得也是这个数，就是您像到了500那就太多了，600那就是太高了哈。 对，超过这个500以上的，我们就认为这些可能是需要用药物来干预了。那600多呢，应该是需要用药了。 说到这个用药物来干预，好像很多人痛风的人也比较心里边特别谨慎哈。查网上各种各样的这种偏方，都觉得吃药伤肾啊，尤其是那个肾不好，人家说好像说痛风这算是代谢问题还是算什么问题？跟肾也有很大关系，最好不吃药，吃药对身体不好。您怎么来看这种说法？ 应该说呢，现在用来降尿酸的这些药呢，有一些呢可能会给肝脏或者肾脏带来负担，但是呢，高尿酸对身体带来损害是更严重的。所以呢，如果两个相比较的话，我们希望患者呢，通过药物呢把尿酸降下来。当然，如果您饮食控制的好，不用药物就能使血尿酸控制达标的话，那是最好的办法了。 真有那种靠饮食能降尿酸的吗？我就是很怀疑这点。 应该是可以的。 应该是。可以 啊，大多数初次出现高尿酸血症的朋友，那么只要严格的饮食控制啊，往往2周左右，那么尿酸呢就会明显的下降了。 那这2周岂不是一下就啊，那个生活质量很差，就是什么都吃不了。 不是的，实际上我们还有很多食物呢可以吃，比如说蔬菜里边我们可以吃黄瓜呀、西红柿啊，甚至比如很多的青菜呀、白菜这些。那么但是呢不建议大家去吃蘑菇，尤其香菇啊，它都是嘌呤含量比较高的。那么在这个主食里边有非常多的这个主食可以吃啊，米呀、面呀、包子、饺子、馄饨啊，这些都不影响大家。只是呢朋友们如果要特别爱吃肉食的话，那么这里边呢是需要控制的。 反正您得管住自己对吧。 对，因为这个病就是因为没控制住得到的，所以我们总得吸取经验教训。 那王大夫，怎么有些人得了痛风之后，他发病的频率哈不太高啊，比如一年一次或者几年一次啊，疼一回。但有些人为什么老疼，反复发作呢？这跟个人体质有关系吗？ 跟个人体质呢确实有关系，但是我们觉着呢，多数情况呢并不仅仅是由个人体质引起来的，原因呢就是痛风发作呀也不完全是由于尿酸高才发作。那么应该说呢，这个很多时候像生活不规律、熬夜、剧烈的运动、喝水太少啊，或者呢是有外感，比如说正在感冒发烧，这些因素啊都会引起痛风发作。所以呢，比如说我们同样是两个朋友，那么他的尿酸水平一样的，那么有一个人呢，那么他因为在饮食上，比如说他不吸烟、不吃辛辣刺激的食物，所以呢他很少出现这种感染，比如咽喉炎呀、气管炎呀，他不出现这些。而另一个朋友呢恰恰相反，经常出现感染的话，那么这些感染的这个患者，那么他痛风的发生率呢就会更多一些。 那还有人说痛风这个病得了之后啊，我能去根吗？还是我比较惨，得了这个病跟糖尿病一样，这可能得长期靠药物、靠饮食。比如说，我要是30多岁，哎呀，这后半辈子这30-40年、40-50年，这日子可怎么过呀？ 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担心。 那么痛风和糖尿病吧还是不一样，所以痛风的朋友呢应该恭喜大家得的毕竟不是糖尿病，因为糖尿病大家认为呢目前来说它还是需要一个长期的依赖药物的这么一个治疗的一个疾病，我们或者把它称为一个终身性的疾病。而痛风呢它作为一个代谢病呢它是一个阶段性的疾病，那么这个病呢既不是与生俱来，同时呢也不会呢伴随大家一辈子。但是在临床上我们看到的很多人呢他总控制不好，原因呢是他们舍不得呢从原来这些容易引起高尿酸的这种生活状态里边啊 改变过来。 对，他不愿意脱离开。 就是可能就是生活习惯没改变，导致了这个病可能如影随形。 对对对，还有一些呢是因为他体重没降下来，我们发现呢高尿酸的朋友如果用药来控制他的尿酸，可能一个月呢血尿酸就已经控制达标了，但是如果他的这些朋友是肥胖的，而且他体重呢并没有在治疗后下降，那么停药以后呢血尿酸呢还会升起来。 那比如说您是中医的这个医院出来的哈，有人说体虚啊就跟痛风密切相关，真是这样吗？就是 对呀，这个脏腑虚损呢是容易造成代谢的异常的。那么在我们身体里边五脏里边与这个尿酸关系最密切的主要是脾脏。 脾脏 对，我们中医呢认为呢脾呢主肌肉四肢，有运化水湿的这个作用。而痛风这个病发作的时候往往都是湿热呢聚集在这个关节的周围引起了它疼痛。 那可能很多人就开始想问问您了，您说我有这个病，我是找中医大夫吃中药好呢，还是去找西医大夫吃西药好呢？据说有一个常用的药啊，就是老被人家说起来，但是据说特别不好，那秋水仙碱，疼的时候就靠它了，但是好像据说那个药对身体特别有副作用。然后也可能想问问您哈，这个药物治疗方面到底怎么样选择更好一些？ 实际上中药西药呢能把尿酸降下来又不造成身体上的太多的不良或者是不舒服的反应呢都是可以的。当然我们希望朋友们在到医院之前呢把自己生活管理好，争取体检的时候不高呢，这是最好的。 最好的。 关于秋水仙碱呢这个药物大家原来学这个中学学这个自然的时候啊都用到过。它这个药物啊是个抑制有丝分裂的药物也是一个化学试剂。那么这个药物呢对痛风啊是一个特效的抗炎镇痛药。那么但是它的不好的地方是什么呢？这个药的治疗的有效剂量和它的中毒的剂量非常接近， 就是稍不留神就会中毒。是 对，它中毒的表现呢主要是腹痛和腹泻， 拉肚子。 对对对。所以呢在吃这个药的时候呢有些时候呢我们在连续使用这个药物，疼痛关节疼痛已经控制住了，就不再增加剂量，给予小剂量维持，或者呢替换成中药，或者替换成我们常用的解热镇痛药，比如像扶他林啊芬必得呀这些药物。那么另有一些情况呢就是我们在吃这个药过程中啊已经出现了腹痛和腹泻，这时候也不再追加剂量了，原因呢它已经出现中毒反应了，这时候呢只需要注意休息，那么静等着这个炎症反应控制以后啊疼痛啊就可以减轻。那么也有些朋友啊等不了，因为这个疼痛太剧烈了，这时候呢我们建议朋友们呢可以一起使用一些呢中药的制剂呢来做这个红肿的这个关节的外敷，那么效果呢也挺好的。 就是比如说脚的拇指关节疼痛了，能够有药物来进行外敷裹着， 对对对， 能稍微的把这至少症状能够缓解。 是吧，以前呢传统的民间呢就会用这个像马齿苋呀蒲公英啊把它捣烂了以后敷在这个关节周围。那么现在呢医院里边都比较方便，这个可以配这个药粉和药散让大家回去敷去，也有药膏，大家在药店里边也能买到，你比如说像二黄散或者如意金黄散这些传统的这个中成药可以我们用清水或者是用米醋把它调敷了以后效果也很好。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医师王世东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说说痛风哈。那现在目前还有一种就是随着这个医学的不断进步哈，比如说在用药方面，比如痛风的急性发作期到底要不要吃这个降尿酸的药，就是因为解热镇痛嘛，这是肯定是要保证的哈，这首先别老疼，太疼了太难受了。 对对 这个降尿酸值那段时间用降吗还是不要降？ 这个呢就要看它痛风形成的原因。 嗯， 那么有一些痛风呢是因为尿酸高啊，时间比较长以后呢，这个尿酸盐的结晶呢在关节周围形成引起来的。这些患者呢理论上讲应该是要降尿酸的。 嗯， 那么另有一些人呢是因为血尿酸呢水平比较高，然后呢他使用了一些特殊的药物来降尿酸。 嗯， 由于尿酸呢在快速下降的时候呢，关节周围的这些尿酸盐的结晶啊，它在溶解它释放到血液里边，再通过肾脏呢把它排泄出去。那么在溶解的过程中呢，就容易呢引起白细胞呢去化到这个位置。 嗯， 所以呢有些时候我们发现呢，突然的大幅的血尿酸下降呢，会使患者的痛风呢发作起来。所以对这些人呢，降尿酸肯定不是一个好的办法。 嗯， 所以总的来说呢，我们认为呢，就是说如果您在原来在使用降尿酸的药物啊，一直在使用，那么目前呢又没有出现尿酸的大幅的波动，这时候呢关节炎假设正在发作的话，那么降尿酸的这些药物的剂量是不用变的，继续服用。如果以前没有吃过降尿酸的药物，那么但是呢现在痛风正在发作呢，那么目前呢应该是以控制关节炎疼痛为主，不要着急降尿酸。 嗯， 有可能越降这个关节疼痛 越疼哈， 是 哎呀，来，今天呢有很多朋友也参与我们节目哈，如果您要对痛风有着什么样的问题想问一下王世东大夫呢，您也可以发送短信到10628821828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手机尾号是1505的听众朋友问王大夫一个问题，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哈。然后他说，王大夫，我就是有痛风，在网上听说吃萝卜管用，不知道您听说过没有，就是萝卜能够缓解痛风哈。 这个应该 说 没有太多的这样的经验。原因呢就是从萝卜的成分上和它从所含的这个水分上，以及呢它可能不可能促进排尿这方面的来看呢，都没有这方面的这个证据。 嗯， 啊，反倒其他一些食物有可能，比如像冬瓜呀，啊，像我们这个夏天啊大家吃玉米比较多。 嗯， 那么煮老玉米这个水啊，因为它实际上是煮玉米须啊所呢出来的这种汤剂，啊，这个汤剂啊有利尿通淋的作用，既能够预防肾结石吧，也有呢利尿的作用，这些应该是有效果 哈。 对对对， 就是因为现在网上嘛，各种各样的荒信太多，假消息也比较多哈，有的时候真的不靠谱啊，您千万不要被人忽悠了，还是找正规的大夫去了解，是吧？ 咨询一下 哈。 是， 手机尾号8276说，痛风太疼了，每年都得疼一回。然后请问一下王大夫，药真得长期吃吗？就是有些大夫给开的药。 他这样，如果血尿酸已经控制达标了，我们都会主张患者呢来逐渐减少这个药物的剂量啊，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生活。 嗯， 如果在这个降低这个，就是我们减量这个降尿酸的药物的时候出现血尿酸回弹，那么这些情况呢，那么这个降尿酸药物就可能需要吃的时间呢比较长。 嗯， 那么目前呢这个在国际上治疗痛风的这个行业指南里边也提到了一个关于痛风关节炎发作以后呢，需要呢使用抗这个关节炎疼痛的这个抗炎药啊，要小剂量维持6个月的这种建议。 嗯， 啊，但是呢，六个月的用药吧，可能会引起病人的一些不适，比如说我们使用止疼药啊，6个月，到3个月的时候，患者就可能因为这个反流或者是胃肠道反应呢停止下来。 嗯， 这个呢会有可能会出现。 嗯，还有一位朋友0605再问问。我尿酸一直比较高啊，男性520多，但我从来没疼过。问王大夫，那是不是就不用管他，就这么着就得了？ 那么确确实有一些朋友呢非常幸运，那么不仅是国内呢，国外也观察到了，他一辈子呢都有高尿酸，但并不出现关节炎的疼痛。 嗯， 但是呢，我们在治疗痛风的时候，我们发现呢，关节炎仅仅是这个痛风这个病的浮在海面上冰山的一角。 嗯， 那么它对身体的损害呢，它主要是在于它是对肾脏的损害。高尿酸呢会引起痛风性肾病，将来呢也会引起肾衰竭和尿毒症。所以呢，它我们只要有 高尿酸的朋友，我们都建议呢需要改变啊、如果让它保持不变呢，将来肾脏容易出问题。 也就是说你虽然躲过了关节疼、但是有可能更危害的、 对对对， 更危险在肾脏的时候你可能躲不过去。 所以呢有时候我们也说痛风关节炎发作呢好像就像亮红灯一样、对我们健康是个提醒。 嗯，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 小公益，大文明，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 我要投诉，你们太欺负人了。 怎么啦？ 他们不让我坐公交车， 哎呦， 不让我坐电梯，啊，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受不了了。 我这儿也不喜欢你。 啊？为什么呀？ 因为你手里的香烟呢。 哦，原来这样啊，我掐了。 谢谢合作。 公共场所请不吸烟。